骄傲的破坏，我痛恨的平凡，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，让盛夏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，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疯狂未来，我不这般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不安不安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疯，我要，我爱，因为手别人比赛，因为自不狂的爱，灭不了你的。